蓝雨战队虽然是8-2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因为最后那23分钟导致集体情绪不高。赛后记者招待会上，黄少天看起来很有企图，用23分钟强烈谴责一下星星这种行为，被记者和蓝雨自家人内外夹击给阻止了。最后记者们还是更愿意听队长喻文州来谈论一下对这场比赛的看法。但是总能透彻分析问题的喻文州这次却也有些抓瞎了，他真的看不出叶修和莫凡两个要拖着23分钟的意义何在，真想寻到机会灭了他们五人。喻文州觉得叶修没那么天真，真就是故意恶心大家。喻文州又觉得叶修没有这么幼稚，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比赛后喻文州一直就在想来着，赛后选手互相致意时还问了叶修，结果叶修就给了他一个看起来莫测高深的笑容。此时记者们问起他对星星拖那23分钟的看法，喻文州倒也诚实摇了摇头，其实我也一直在想，但还是想不出他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 能有什么目的啊？就是诚心恶心我们。 黄少天立即说道。喻文州苦笑摇了摇头，表示他并不赞同这种看法。 你不要总是把他想得太高深， 黄少天说。但至少要符合逻辑，喻文州说。 他恶心一下人难道不是很符合逻辑的一件事吗？ 黄少天说。平时或许会，但比赛应该不会，喻文州说。蓝雨的这两位大神就在记者面前直接议论开了，但到最后还是没个结果。那让无数暴脾气观众直接掀桌的23分钟顿时成了未解之谜，这当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一些不怎么严肃正经的媒体纷纷就这样报道了，顿时在圈中也引起了不少反响，各种匪夷所思的猜想层出不穷。不知有多少人这一周就和这23分钟耗上了，但星星战队可是毫无自觉，23分钟打完就完，叶修也根本就没就这事儿和莫凡多说什么，这不过是对莫凡性子的一次成全。不过当中声东击西，帮莫凡突围后，那小子绕一圈又返回助叶修突围，还是让叶修很欣慰的。事实上的他安排中并没有之后那一环节，只是自己牺牲掉，然后让莫凡能再躲多久就躲多久。结果莫凡却在脱身后又固执地回来救了叶修，这家伙看来也终于知道队友是怎么一回事了，尤其后来助叶修突围那里两人的配合相当不错。看到星星的新人一个个都有成长，叶修心情很不错，不过星星近期的战绩可就远没有那段时间那么疯狂了，从第19轮输给301队，再到本轮败给蓝雨，这7轮比赛中星星输了一共有5场。星星目前排名第6，在名次上看起来好像只是比之前保持的第5名略退一些而已，但要从积分上来说，星星在第18轮结束时可已经跻身仅次于轮回的第2梯队了，但现在轮回领跑地位不变，第2梯队180分挡的就剩下蓝雨和微草两支战队，在之后霸图、雷霆、星星都是160分档，在下的百花和301在150分档，和160档差不多可以当成一回事。前八的形势顿时又变得复杂起来，一个301队突然在冬季转会窗后强势崛起，加剧了竞争，呼啸战队暂时就成了301队崛起的牺牲品，被301队从前八挤了出来。不过目前分差暂时不大，呼啸战队必然也不会就此罢休，虽然他们现在状态糟糕的能让主场粉丝给客队喊加油，但他们毕竟有单人实力做保障，就算团队赛始终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体系，打好单人赛再抢好那些弱队身上的分数，呼啸战队对前八还是很有攻击性的。在他们之后，虚空战队也不能太无视，烟雨战队的战术体系问题在得到很好的解决之前 看起来威胁总是要小一些。在之后，黄蜂、神奇这些队伍这时都被前八甩开40-50分了，对前八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威胁。至于要出局的两队，明清和林海，也是越看越没有守住席位的可能了。看点到底还是完全集中在了第八席这个位置，谁会从这里上来，谁会从这里出去。常规赛里最终能让人紧张让人激动的还真就只有这里了。转眼第26轮比赛即将打响，在第八席上上下下这一区域的队伍顿时成了各大媒体紧要报道的目标。其中第25轮刚刚摔出前八的呼啸现在迫切需要重新归位，对于一个口号喊成是夺冠的队伍，最终如果连季后赛都进不去的话，那未免太丢脸了。但是呼啸在赛程上好运前段时间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在轻松愉快地虐过一堆弱队后，现在终于轮到他们经历坎坷魔兽的赛程了。第26轮客场挑战霸图，第27轮主场迎战蓝雨，第28轮主场迎战301。两个豪强，一个前八的直接竞争对手，对呼啸现在真不敢有什么信心的人们，都已经开始预测这3轮之后呼啸战队要掉到哪里去了。就是呼啸战队自己在队内会议中也表现得有些心虚，可对外他们还得不住地公关，不住地向媒体向粉丝表态，表示他们的情况正在好转。于是他们遇到了霸图战队，赛前双方列队握手，望着眼前这只陌生的呼啸，林敬言感慨万千。他的离开还可视为过了职业黄金年龄，状态下滑，不再具备担任核心的能力，算是正常的新老交替。可是这之后，呼啸又放走了以方瑞为首的一批旧臣子，从外面挖来一个又一个的生面孔。对呼啸，林敬言已经彻底陌生了，对选手陌生，对他们的打法陌生，对他们的队伍表现出的气场也很陌生。林敬言有些不知道自己该抱何种情绪妥当了。真要论战绩的话，上赛季的呼啸远比以前他在时要出色，这赛季即便现在落到第9，却也是和昔日林敬言在时差不多的战绩。他们这支队伍一直就是在第八席上下游走的，由此可见新呼啸的这班选手也真的是很有实力的。他们其实已经做到了昔日呼啸一直做到的事儿，但是却被人看作状态不佳，这从侧面也反映出现在人们对呼啸的期待有多高。季后赛不，现在看呼啸的人都是希望他们冲着冠军冲出去的，而这可是林敬言带了呼啸这么多年都没有达到的高度。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并不比现在这一代的呼啸选手们强。看起来林敬言真没立场对这支呼啸评价什么，可是他却有些为这支呼啸感到难过。一个又一个的精英选手汇集在这支队伍当中，最终却捏成了一个毫无特色的整体，到现在甚至没有一套成熟的战术体系。你们到底都在做什么呀？和这现任的呼啸选手一个又一个握手过去的时候，林敬言真的很想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虽然已经离开了呼啸，但那么多年怎会没有感情？看到呼啸战队的粉丝在主场提前离席为客队加油，林敬言可以想到他们是多么的失望，他可是最了解这些粉丝的人。回身望去，霸图主场专为客队粉丝留出的席位上，观众坐得稀稀散散，呼啸的粉丝团正在因为失望而涣散吗？不过呼啸的旗帜却依然在飞扬着，是老陆。林敬言看到了将旗高高举起的那位粉丝，跟了呼啸战队足足有9年的粉丝，他的资历比现在呼啸战队的任何选手都要久，准确来说比他林敬言也要久。他在第8赛季后就告别了呼啸， 将他在呼啸的资历停留在了7年这个数字。他走了，可老陆还在呢，还像以前那样举着呼啸的旗帜，时不时的就让旗帜飞扬一下。林静言朝这边挥了挥手，老陆也朝他点了点头。他们的相识也有9年之久了，和呼啸这支战队的成立时间一模一样。不知道老陆还记得过去的呼啸是什么样子吗？林静言情不自禁地想着。很快个人赛第一局开始，林静言从座位上站起来。这场比赛他是个人赛第一个要上阵的，现场掌声响起，是霸图粉送给他的，可林静言却不由自主地朝客队看台望了一眼。老陆这时没有再挥旗，他似乎正在向呼啸那看起来有些萧瑟的粉丝团说着什么。林静言没有再去关心，这也不是他该关心的事儿。他迈步朝场上走去，同时抬头看了眼电子屏，看看他的对手是谁。唐昊。名字显现出来时，林静言稍稍怔了怔，他回头朝呼啸选手席那边看了眼，随后确定确实是唐昊即将出场。呼啸竟然不让他们的大将去擂台赛守擂，而是派到了个人赛，这是想干嘛？先声夺人吗？队伍士气低落，所以想先一个开门红来调动一下大家的气势。林静年猜测着，脚下却没有丝毫迟疑，迈步登上了比赛台。自那次全明星周末被唐昊击败后，林静言就再没在个人赛中遇到过唐昊。现在的他水准恐怕比起那次全明星周末还要差些。不过，难道还能比君莫笑更难对付？林静言嘀咕着。